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老虎拉屎傻傻分不清楚。 十七岁那年

的路长青苔，指针把时间再扫开，马戏穿走了但小丑还在这舞台，黑马车没停下来，消失前你回过头来，多少人到现在还不明白，还等待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不停地走，该去哪个路口，一瞬间一瞬间，可能这个瞬间那命运就会改变。 想流泪，朋友的朋友，我们。

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二，从本周开始，京城的最高气温将向20度冲刺，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2度，最高气温10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中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2度到13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3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看到的是朝阳在-3度到9度，丰台海淀在-2度到10度，大兴在-3度到1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戒台寺在-2度到10度，景山公园在-2度到10度，十三陵水库在1度到1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瘦脸的小方法？细嚼慢咽有助瘦脸，高钾质餐呢有助于消除脸部浮肿。如果你是脸部肥胖、肌肉松软、吃得少也不瘦的话，还有手脚冰冷特征，建议多泡一些澡，还有足浴，每周呢至少3次，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并强化新陈代谢。三月的天气温和不燥，让人透心的舒坦。而十渡东湖港大峡谷于2018年3月26号正式接待游客，有开门的就有关门的。3月20号到5月10号呢，恭王府将停止对外开放了，他们将对内部建筑进行维护，并维修改造供配电系统等。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，期待恭王府的全新亮相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Thank you.

中，发觉泪也有温度。生命太短促，痛太清楚，才让你让我爱到迂回路。我不管爱落向何处，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。天一欢，海一哭，心留一片苦，连泪水都能灌溉真幸福。 去出山的歌谣，长海一声笑，万籁俱寂，风萧萧，日落潮退去，天地生太极。 剑在手心坠落，雨漂泊，应不是万里独行的佳人。人关外天层层，夜茫茫，吹不散大漠深处的黑影。 君不解，只顾出征的男儿有几个着了寒气，一个个失了父，一去深藏身与名。 风雨起，千里之我，千里烟波，飞驰烈烈的风波，心中是恨足足一步，惹人感觉为往人海失落。 心坠落，雨漂泊，临浮是万里独行的脚印。阳光宽，天苍苍，夜茫茫，吹不散大漠深处的背影。 君不见，自古出征的男儿有几个着了寒气，一个个失了父，一去深藏身。 风雨起，千里之我，千里烟波，飞驰烈烈的烽火，心中是恨浊酒一壶，惹人看见为往人海失落。扬帆一死。

看着窗外，终点被地平线攒起来。